继续来听歌，请欣赏宋祖英演唱的《大地飞歌》，曲小松带出的《青青的野葡萄》，郑绪岚演唱的《牧羊曲》。 有一个甜甜的红太阳，太阳。 去的地方， 有你有我想听的歌， 有你有我听的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 您现在继续收听到的节目是音乐在旅途。 这里是音乐在旅途，下面请欣赏凤凰传奇带出的《月亮之上》，柳时鸣演唱的《双脚踏上幸福路》，余淑琴演唱的《编花篮》。 我在仰望月亮之上，有多少梦想在自由的飞翔，昨天遗忘风干了忧伤，我要和你重逢在那苍茫的路上，生命已被天意潮落潮涨，有你的远方就是天堂。 我的梦想，我的灵魂早已脱缰，马蹄声起， 满身落欧耶欧耶，看见的看不见的瞬间的永恒的青草扎门啊歌曲表演欧耶欧耶，谁在呼唤情深一场，让我的渴望像白云在飘荡，东边牧马西边放羊，夜啦啦的情歌就唱到了天亮，在日月沧桑后你在谁身旁，用温柔眼光让黑夜绚烂。 我看来我想叫我的灵魂早已脱缰，满腹生气满腹生怒欧耶欧耶， 看见的看不见的瞬间的永恒的青草扎门啊白雪飘扬欧耶欧耶，煽动了想象，让忧郁的身体开始思想，满头情悠扬满来就穿场，我的爱情奔跑在呼伦贝尔草原上，你的善良我不能抵抗，你的瞬间将我的心紧紧捆绑，哦你的笑容让我找到了最后信仰，因为你是月亮，你让以后黯淡无光。 正在我想象我的灵魂早已脱缰，马蹄生气马蹄生落欧耶欧耶， 看见的瞬间的永恒的青草沙漠啊白雪飘扬欧耶欧耶，我站在我身上我的灵魂早已脱缰，马蹄生气马蹄生落欧耶欧耶，看见的看不见的瞬间的永恒的青草沙漠啊白雪飘扬欧耶欧耶，在我身上我的灵魂早已脱缰，满身气满身落欧耶欧耶， 情悠悠的那个你情绿悠悠的那个山，风上的庄

您现在继续收听到的节目是音乐在旅途。 继续来听歌，请欣赏的是关牧村演唱的《海风轻轻吹》，穆玄甫带出的《喊一声我的三峡》，范玲玲演唱的《十五的月亮十六圆》。 长的回声 方的回答，那回答是中华的潇洒。你给我永远的激动，那梦想怎能不开花？喊一声你哟，我的伞下，你就造成了我的牵挂。 画面闪在眼前， 闪在眼前， 这样的童话可以再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 您现在继续收听到的节目是音乐在旅途。 下面请欣赏的是张振富演唱的《草原颂》，李谷一演唱的《迎宾曲》，邓玉华演唱的《映山红》。 长白花。 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 您现在继续收听到的节目是音乐在旅途。 好，这个时段我们听到最后一首歌是来自郁钧剑演唱的《漓江边的姑娘》，稍后继续我们的下半时段。 漓江流水清幽静，弯弯曲曲长又长，长又长。姑娘西衣在江边，错把那个竹篮啊当衣裳，丢下洒下网，渔歌悠悠唱出口啊，好比潭头浪花响。大鱼郎啊，少年只想棒槌打在你手上，只怪那个棒槌呀不怪郎，不怪郎，不怪郎，回村庄一步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安全驾驶智能提醒仪启动，目前注意力100%，安全指数100%。 亲爱的，我正开着车呢。 视线不稳定，注意力50%，安全指数

继续来听歌，请欣赏傅锦华演唱的《只有山歌敬亲人》，朱重茂带来的《在那遥远的地方》，熊清才演唱的《掀起你的盖头来》。 Thank you. 有位好姑娘，人们经过了她的帐房，都要回头留恋地张望。他那粉红的笑脸好像红太阳，他那好像晚上明媚的月亮。我愿抛弃了财产，跟他去放羊，每天看着那粉红的笑脸和那美丽金边的衣裳。我愿做一只小羊，跟在他身旁，我愿他拿着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 掀起了你的盖头来，让我看你的美貌。你的美貌细又长啊，好像那树梢的弯月亮。你的美貌细又长啊，好像那树梢的弯月亮。掀起了你的盖头来，让我看你的眼睛。你的眼睛明又亮啊，好像那秋波一般亮。你的眼睛明又亮啊，好像那秋波一般亮。掀起了你的盖头来，让我看你的脸啊，你的脸儿红又圆啊，好像那苹果到秋天。你的脸儿红又圆啊，好像那苹果到秋天。掀起了你的盖头来，让我看看你的嘴。你的嘴儿红又小啊，好像那五月的红樱桃。你的嘴儿红又小啊，好像那五月的红樱桃。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时间的画面闪在眼前， 闪在眼前，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 您现在继续收听到的节目是音乐在旅途。 继续来听歌，下面请欣赏的是殷秀梅带来的《马伊拉》，张也演唱的《这一片晴空》，李双江演唱的《可爱的一朵玫瑰花》。 继续来听歌，请欣赏宋祖英演唱的《木叶声声飘》。 Thank you.

回来。别再闹悠悠，哦，别再闹悠悠，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 继续来听歌，请欣赏长影乐团合唱团演唱的《景颇山歌》，吕继红带来的《小白鹿》，郑绪岚演唱的《月亮》。 从来我没有停过脚步。今天我走到小河边，踏花幸福的河边，你正在草台上轻快地迈着脚步，你像俊俏的小白鹭。白鹭的毡房搭在何处？小白鹭的名字怎样称呼？天上的浮云喜欢在这里盘旋，我的心爱上小白鹭。白鹭的名字怎样称呼？天上的浮云喜欢在这里盘旋，我的心爱上小白鹭。天上的浮云喜欢在这里盘旋，我的心爱上小白鹭。

之分。要说记忆是个大美丽，为了蒙古人民的土地， 好，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听到最后一首歌是来自杨洪基演唱的《月之故乡》，代表我们的编辑制作许璇、李楠，感谢各位朋友收听，下期节目再见吧。